第四个争论，我们前面讲了关于移民或者难民和宿主国之间的一些纠纷、一些纠葛。尤尔赫拉利讲还应该引进第四个争论。这个所谓第四个争论呢，其实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前面三个问题里面呢，有些责任是外来的移民需要负的，有些责任是宿主国需要负的。这里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希望对方先付，或者说对方多付，然后自己再跟进。这就有点像两个这个互相揪着对方头发的人啊，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疼，但是呢，大家都在使劲去揪对方头发啊，希望对方能够先受不了，先松手。他们如果有对话呢，一般会是这样，一方说你先松手。另一方说你先松，你松了我才松啊，所以大家都希望对方能够先迈出一步，或者对方先尽自己的责任。反对移民政策的这一方呢，他会认为责任在移民身上啊，他们的文化落后啊，他们偏狭不宽容，因为你们没有满足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条件二，就是说移民需要被融合和同化，所以我们这个宿主国就不履行条件三，那就是我们就不接纳你，或者不会把你看成是自己人。既然如此呢，我们要重新考虑条件一，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再接受新的移民呢？这个是反对移民政策的人的逻辑。而支持移民政策的这一方呢，则会认为说，移民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们很不容易了。他们想融入这个宿主国，但是呢，你这个宿主国还不够宽厚，导致移民对自己的奴隶感到失望。这一方他最好的证据，经常拿出来的证据就是说，第二代、第三代移民都不能够被完全公平的对待，这个就很说不过去了。其实，问题其实还出在我们对前三个问题啊，缺乏明确的认同。还是归结到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接受移民到底是责任还是恩惠？同化，一个移民在被本地同化的话，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被同化？那么一个国家呢，需要多长的时间来让移民同化，然后真正的把他们接纳为自己人？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大家就会始终纠缠于谁应该先迈出第一步。他即使卖了，你也觉得他不够啊，你还需要，你觉得我还需要更宽容，或者说我还需要你更加融合。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界定这三个前面三个问题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去把它定一个范围啊，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算是同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算是接纳。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类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坏消息的影响永远大于好消息。举例，如果100万的移民啊都是这个遵守法律的好移民，但是只要其中有100个人参与了恐怖活动，他们攻击了宿主国，给宿主国的人民带来了伤害，那么一般的宿主国的人都会觉得这个群体太暴力了。100万的移民中间有100个人，这是1万分之1哦。但是大家自然会因为坏消息的影响大于好消息。那么反过来，如果100万个第二代、第三代移民都活得很快乐，但是只要有100个，其中比如说阿尔及利亚裔的孩子在法国被白人的孩子歧视或者殴打，上了新闻，那么整个法国就会背上歧视移民和不宽容的罪名啊！这个是人类的一种倾向，这个也很难解决。在这一小节的最后尤尔赫拉利还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他说，当我们要求文化融合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摆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位置？我们真的假设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吗？比如说，我们会要求一个法国的女人去遵从伊斯兰法吗？ 我们会允许一个法国男人娶四个妻子吗？即使他们侨居到阿拉伯世界，我们恐怕也不会特别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对吧？如果他们去做，也往往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所以在我们内心里面肯定是认为某些文化更先进更优越。那么所谓的融合更大程度上来讲，其实是那种优秀文化打引号的优秀文化去改变带引号的落后文化。这就引申到了这个章节的最后一个小标题，叫做从种族主义到文化主义。文化主义这个词它用的叫 culturism。 culturism 这个词呢，我其实没有找到很恰当的中文翻译，我只能字面翻译它为文化主义，不知道对不对。在牛津字典里面它的解释呢是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相对的优越和低劣，这是一种建立在假设上的歧视和偏见。那么显然这个词啊，它是一个负面的词。种族主义比较好理解，就是你认为一个种族在某一个特性或者很多特性上优越于另一个种族。那么文化主义呢，大概也可以相应的这样理解，就是把种族置换为文化。在100年以前呢，一个世纪以前呢，欧洲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某些种族当然就主要是白人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的种族要优越。但是到了1945年之后这个种族主义当然就臭名远扬了。它不但是这个名声破产，而且呢也被科学证明是错的。科学证明智人这个人种，因为我们所有人类都是智人，它各个亚种之间它没有明显的生物学上的区别。但是种族主义那是臭了大街了，但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行为经济学家，甚至是大脑科学的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他们都获得大量的资料来证明现存的人类文化之间，不同的人类文化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不同人种生物构造上没有区别，但是由这些不同的人种各自形成的文化却是有显著区别的。那么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区别。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不构成一种等级的差别，没有优劣之分，就是说他们不同但是没有谁优谁劣。文化相对主义是比较新的一种人类学观点，大概是20世纪初19世纪末这个时间时候提出来的。他的提出者和领军人物呢，就是美国的人类学之父，叫 Franz Boas。 Boas 这个人本身也很有意思，他是出生在19世纪中叶1840几年1850几年的这样一个人。他是出生在德国，他的祖父母父母都是犹太人，但是那个时候在德国的犹太人，一部分犹太人，他们相信德国的文化是优于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他们不强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同化为德国人，自我同化为德国人。那么 Boas 呢，他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承认自己的血统，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也不是犹太教徒，他也不是基督教徒。他是物理学和地理学的双博士，他是人类学的这个开创者之一，他开创了起码四个分支，体制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 Boas 一生中他最著名的论战就是和当时的一种流行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论战，最主要的是大概爱德华泰勒还有这个Spencer， 中文翻译叫赫伯特史宾塞。他们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他们认同一种叫做 orthogenesis 的这样的一个理论。这个词儿我不太 知道他中文翻译，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进化是有，哦，定向进化，他认为这个进化是有方向的，生物一定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然后文明呢也是一定是从野蛮指向文明，所以必然有这个高下之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一种这个 orthogenesis，所以他也是认为历史是分阶段的，有低有高的。但是 Boyce 的这个文化相对主义呢，它叫 cultural relativism。他认为呢，这个文化和生物一样，实际上都是一个对环境的适应。随着环境的改变呢，它也会改变。所以你没有，你不能说这个草履虫就一定比人类低级。那草履虫也是对自己的环境适应的这样一个结果，对吧？所以进化是没有方向的。那么，文化的改变呢，也是没有方向的。因此呢，也就不具备一种。等级上的一个差别，比如说一个太平洋小岛上的人类文化，也就是人类这个物种对当地环境最好的适应，他们并不一定要往，比如说工业文明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工业文明它既然不向那个方向发展，那么工业文明也就不能称其为是相对于它更高级。Boyce 在这个论战中间基本上是占上风的。原因是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类学家，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深刻的理解，他也有很多一手的资料，他可以指出对方就是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啊，或者叫 orthogenesis 啊这部分人 Spencer 的很多实证上的错误，就是你很多事实上是错的啊。但是呢，对那当时的影响来讲的话。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比较广泛。大家以前在学鲁迅的文章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这样，鲁迅讲过，好像原文记不得了，就说这个猴子和人当时都住在树上，但是呢，一部分人很上进啊，很努力，他们就走下了地，进化成了人。那另一部分呢，就很懒惰，很安于现状。就留在了树上，就继续当猴子啊，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orthogenesis 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进化是有方向的，往人这个方向进化，就是优秀的、正确的方向。那这个成了猴子，那就是一种懒惰，就是一种堕落。所以当时呢，就是二战那段时间的话。这个观点是非常流行的，也是一个主流的。但二战之后的话呢，相对来讲，文化相对主义开始抬头。这个 orthogenesis 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人信了，就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没落的。它有很多变种，有很多这个就是历史既定论的一些变种，但是已经不是那么流行了。但这并不是说文化相对主义就大获全胜，其实文化相对主义有很多问题是，有很多现实问题对它形成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人权这个概念的话，现在已经是普世观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吧？如果是你认为人权至上的话，那么不尊重个体人权的那些文化，到底有没有错呢？是吧？到底是不是就是不能叫低劣，但是起码是一种错误呢？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多元是很好的啊，应该给予不同的文化以相同的尊重啊，相同的价值啊。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文化里面是有很血腥的东西的，比如说原始的宗教的献祭啊。烧死女巫啊，拿婴儿献祭啊，使用奴隶啊，那么这些文化，你应不应该把它叫做落后的文化呢？或者你还应该同等的尊重和保护这些文化吗？就拿对待移民的态度来说，德国现在的文化就要比其他的国家要友好一些啊。美国的，比如说加州，它当地的文化对于外来人就要友善得多。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不是德国的文化和加州的文化，起码在对待外来移民这个问题上，要优越一点呢？ 这个问题尤尔赫拉利没有给出答案。文化相对主义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接受的人比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它内部还是有很多矛盾，我们刚才也提到。实际上文化相对主义你要把它放在它强调的那个前提下去看，就是说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文化可能是没有优劣的，比如说太平洋小岛上的岛民，他们的文化和这个纽约大都市的文化是没有优劣的。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岛民放在这个纽约的那个文化环境内，那么他原来的文化相对于本地文化就有问题了。所以看这个文化相对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前提是在不同的环境内。在这儿尤尔赫拉利又进了一步，他说即使两种文化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价值是相等的，没有这个高低之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宿主国的文化还是会相对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实例，这有点像一个思想实验啊。他说比如有两个国家啊，我们把它命名叫一个叫冷国一个叫热国啊。冷国的人呢比较冷静啊，从小呢就被教育如果和别人有冲突啊，那么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使自己先冷静下来，避免再接触再刺激对方，我们先冷处理哈。但是热国的人呢，从小被教育就是说如果和别人有冲突，那么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情绪，愤怒也没有关系，要让对方知道你是生气了，然后呢两个人在相互坦诚的面对对方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比隐藏问题要好啊，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你也说不上谁优谁劣，对吧？那么假设一个热国的人到冷国去工作，那么他可能习惯于对这个冷国的同事发脾气叫喊希望这个产生的矛盾迅速解决。那么因此冷国的人呢就可能会认为这个人缺乏礼貌脾气糟糕。等到了工作要有晋升的机会的时候呢，那冷国的高管就会说哎，这位同事虽然各方面都符合晋升的条件，但是他这个脾气太坏啊，这个恶劣的脾气呢会毒化我们的工作环境，所以这个热国的人呢可能就很难得到晋升，那么他也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去改变本地的就是冷国的这个文化或者冷国的企业里面的这种文化。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冷国的人到了热国去工作的话，也会给人以这个阴冷或者虚伪或者不真诚这样的一个感觉，不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啊，你有感觉你也不表达，这也会阻碍了他和别人合作。那么热国的人呢就会认为他缺乏和人沟通的技巧，因此很多和人协作的工作呢就不会给他，他可能也会错过很多晋升的机会，也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机会去改变热国的这个公司的文化。而且慢慢的呢，冷国的人会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偏见啊，就说热国的人都是坏脾气，而热国的人呢也会形成一个偏见，就是冷国的人都很虚伪啊。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一点像这个中国比较耿直的北方人到南方去工作，或者南方人到北方去工作，这样由于地域上性格的差别，文化其实就是文化的差别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这种认识呢，它从味道上来讲就已经很像是种族主义了，它是以一个冷国人，你看冷国人都很虚伪啊，热国人都很坏脾气，这已经有一点种族主义的这个味道了。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吗？其实不是，但是他们仅仅是文化主义的，就是这个 culturism 的这个自然的受影响者。传统的种族主义早就没有市场了，但是它却演变成了文化主义，依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盛行。 所以，种族主义真的完全消失了吗？好，这个问题往下还有进一步的分析和深入，我们明天再讲。谢谢大家收听。